and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d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d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总是让我迷乱于眩。梦的心跳不知疲倦，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拥抱来电的瞬间，是爱将凝结不凋零你的眷恋。狂野的心跳冲破界限，写作疯狂迷离的 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

片地面闷热的晚风。哦哦，西风特别笨拙，火从你相投，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给你的复活是他最大依托。哦，带着笑容的身影化成了彩虹，在他不懂一空气走上了 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色，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银河。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 还是1500，一天到晚拼了命想死。 子还是不够辛苦，也没关系，反正我一日三餐都习惯吃土。昨天晚餐还有剩，要不要给你补一补？吃点土我不算苦，但我薪水2500，找师傅问老虎，图案叫做问老鼠，不在乎不清楚，反正也都是动物，头血冷就刺骨，睡觉都不会打呼。要不要吃点土？山前必有路，谁把谁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吃点土不算苦，但我薪水2500，找师傅问老虎，图案找错问老鼠，不在乎不清楚，反正也都是动物，头血两只刺骨，不吃苦才会吃土。要不要吃点土？嘿，吃土胸怀，我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美女说拜拜，钞票都进我口袋。美女说嗨嗨，我有宽阔的胸怀，我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 吃点土吗？ 嘿，

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相牵心里有笑声也有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 say good hey 只睡不动再睡的你 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迎风放线面板，管你还有什么发动机，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掉在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